从这个房源量上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各城区出租房源的情况来看呢，朝阳区的房源量是全北京市最高的，这个比例可以达到28%，那也就是说，100套房子有28套是朝阳的房子，那50套里边就有14套， 远远是高于其他区域。 对，这个比例真的是挺高的了，差不多占了1/3了。朝阳区因为面积比较大嘛，就是辐射了很多个商圈，租赁的房源也多，而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巨大的。我们看到这个过去3个月的这个以出租房源，就是说成功租出去的这些房源的这个分布的热度图，我看了一下，在商圈前50名的排名当中，最多的就是朝阳区，然后其次是昌平区，最后是通州区，这是租房一方的需求量，就是说，朝阳、昌平和通州这3个区是最受租房者欢迎的3个区域，各方面的这个需求量也比较大，而且北边和东边依旧是咱们北京的这个租赁市场的一个主力军。 所以刚才您说了哈，北边和东边依旧是租赁市场的主力军。其实这个主力军呢，并不是说出来的哈，说很多的那个 这个数据也是实打实的。 对，而且很多的单位啊，一些中心呐、还都是在北边和东边。 没错 啊，它人员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。 是这样、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，现在很多人想明白了哈，都是愿意直住呢一致，所以呢，这些企业多啊，这个中心多，那自然呢，在这些地方租房的人也就多了。 对，其实各个区政府也是比较倡导这个直住一致、直住平衡的，因为其实对于咱们北京市整体的交通情况来说呢，直住平衡的比例越高，对于交通的压力就越小。 没错，好的，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北京租赁房的这些事儿呢，跟大家继续交流。好，下面是广告时间，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！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